过去已过去，像天际那把云。过去已过去，心里却留痕。过去已过去，过去但留心魂。问每段故事能不心内一。愿每段故事随光阴渐暗，过去已过去，展开面前新昨日，但身边竟放一般的相衬，在镜前低声问，往事曾否是签了清简。往事曾否是签了清简了一份。